北京时间21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，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，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。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，来吧，请坐，欢迎诉说，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外公并不平凡的人生经历。他的外公年轻时曾经走遍了全世界，这位老人当年是做什么工作的呢？ 啊，老板，你先别换台 啊。军事新闻你也喜欢看啊，需不需要把声音放大一点？ 哦，不用不用，我就是想看看这艘新下水的舰艇，这可是咱们国家新造的呢。 你还对舰艇挺感兴趣的？ 对啊，从小我就听外公给我讲这些知识。 你外公是海军？ 哦，不是，他就是个船长，在海上过了半辈子呢。 船长？ 对啊，全世界他几乎都跑遍了。 这么牛？他开的是客船？ 是货船，为国家跑海运的。 是吗？他是怎么干上这行的？你们家住在海边？ 哎，哪儿呀？其实当年外公干上这个纯粹是生活所迫。要从最早说的话，就得从我太姥爷那边人说起了。当年我太姥爷带着外公逃荒到了我外婆住的那个村儿，在路上我太姥爷捡了5块钱，那时候这可是一笔巨款。太姥爷就用那笔钱在村里租了个房，而我外婆就住在隔壁。当时村里就一个学校，小学初中都在一起，外公外婆一直都是同班同学，所以两个人可以说是青梅竹马，感情可好了。 这还真是缘分天注定了。 是啊，不过等到要上高中了，因为外公家里穷，上不起县城的高中，正好家里打听到南京有所海运学校，只要交学费，其他吃住全包，不花一分钱，所以外公就去了那里。 原来是这样，不过学这个很辛苦吧？ 嗯，要学好多东西，而且水性要好，但我外公是天生的好水性，那会儿练体能都能横渡长江呢。 哇， 牛吧。他们还要学爬桅杆、挂帆、给船刷油漆这些技能。外公练滑山板的时候是在玄武湖上练的，他和几个同学一起看到大鱼就用桨把鱼打晕了捞上来，扛回学校食堂加工。他说食堂厨师的手艺特别好，熬出来的鱼汤浓得跟牛奶似的。啊，外公还会打各种各样的水手结，我小时候就老缠着他教我，不过我的手没有外公那么巧，打的结都是歪歪扭扭的，一拉就松开了。哦，对了，他还会用六分仪画海图。我有一次出去旅行买了一个六分仪的纪念品回来，外公还会说这个六分仪做的怎么怎么不对，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才对。 看来你外公还是学生时就很优秀了，那他毕业以后就直接出海了？ 肯定是要先结婚呀，不然哪来的我妈和我。 对对对， 他跟外婆结婚后很快就有了我妈和我舅。当时学校把我外公分到了天津的一个海运公司， 其实外婆是不愿意外公去海上运货的，毕竟又远又危险。可是当时家里太穷了，做海员的工资条件都不错，所以外公还是去了，从小水手干起。因为他做事勤快又机灵，还讨人喜欢，所以职务也越升越高，不到十年就成了船长。而且凡是他开出港的船，从来没有出过事故。 真了不起。 不过越是能干就会越忙，外公每次出航时间都很长，有时候一年都回不了一次家，所以他很少能在家过年。每次发工资，他都是把钱和书信寄回家里。外婆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邮票，就知道外公在什么地方了。当时他一个月的工资大概有60多块钱，算是很不错的了。靠着这些收入啊，我们家的日子也好过了很多。 哎，那你外公肯定给你讲过他在海外的很多见闻吧？ 讲过呀，他在我心里啊，就像那些探险故事小人书里的男主角一样，到世界各地去旅游，我可羡慕了。所以从小我就缠着他给我讲出海的故事，真是比小人书里的故事精彩多了。啊，加勒比海盗看过吧？ 必须的呀。 外公说他遇到过的大风大浪真的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，海面会突然开始剧烈翻涌，那个暴雨大的呀，就像一桶桶的水直接倒下来一样，巨浪真的能有几十米高，这种情况他遇到过好多次。 天哪。 一般遇到这种事儿，他在驾驶室一站就是一夜，指挥水手们收帆稳船，直到暴风雨过去。 真是不容易啊。 可危险了。外公还说水的力量是很大的，他还是水手的时候有一次也遇到了暴雨，当时他在甲板上，一个浪直接打到他的背上，第二天肿得老高，特别疼，过了很久才消肿。 哎呀，干这一行就是在玩命啊。 嗯，但是有意思的事儿也很多呀，他见过好多奇怪的海洋生物，他们有时候喜欢把鸡骨头绑到小篓里面沉到海里，过一会儿再提上来，经常能逮到个儿特别大的螃蟹。有一次他们不光逮上来了螃蟹，那个螃蟹的钳子上竟然还夹着一条从来没有见过的鱼，他们就把那条鱼拿去煲汤，吃的时候发现那条鱼的骨头竟然是绿色的，把他们吓坏了。 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难道有毒？ 他们也有人这么想，但后来大家也没事。之后听说是附近的海域矿物元素比较多，所以鱼骨头就是这个颜色了。怎么样，很神奇吧？ 哦，真是开眼了。 出海不仅能开眼，而且当时国家给船员的福利真的很好。外公说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都没粮食吃，可船上的肉类供应就没断过。不过水果很少，所以每次靠岸外公都会让船员去采购水果，经常会买的是柠檬橙子之类的。 这个我听说过，据说是因为柠檬和橙子富含维生素 C， 能防止坏血病，还能够保护皮肤什么的，所以从古代开始水手们出海都会带着这些水果。 老板，你懂得真多。 都是偶然从书里看到的。哦，我还听说船上为了防老鼠还会带着猫。 对对对，我外公的船上也有猫，船员们都宠得不得了。外公说有一次他牛肉吃撑了，躺在甲板上晒太阳，外公还和船员们说千万别给他喝水，否则胃会撑破的，得让他消化消化。当时听完我都快要笑死了。不过猫也只是调剂，他们船上的生活还是挺枯燥的，而且有时候也会赶上特别危险的工作。 怎么危险了？ 嗯，比如说他们运过一次易燃易爆品，开船前所有人都签了生死状，因为前一艘运这些东西的船在海上被海盗袭击了，整艘船都炸毁了，人也没了 啊。 所以签生死状的意思就是，如果在海上出了事没能回来，公司会补偿和照顾他们的家人。不过外公很幸运，那次是安安全全回来的，但是想想也挺后怕的，等于他们运了一个定时炸弹啊。 确实太危险了，我一直觉得航海和开飞机一样，一旦出了点什么事儿，真的是无力无援，只能看命了。 所以啊，没点胆魄的人真的干不了这个。 所以在海上互相帮助就很重要了。我外公就曾经帮过一船难民呢。 难民？ 对，当时还是冷战时期呢。有一天外公正在船上午休，副船长过来跟他说有一条小船在向他们求救，问外公救还是不救。外公想都没想直接说救，毕竟茫茫大海的，如果他们不救，这些人肯定就没命了。外公就让一个水手去难民的船上交涉，因为公司规定不能让难民随便上船，因为万一他们有枪就麻烦了。一交涉才知道他们是想逃到泰国去的，可逃出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够，全船人又饿又渴，船也快没油了。于是外公就给了他们好多吃的，有肉有菜，又把他们所有能装水的容器都灌满了淡水，还给他们的船加满了柴油。而且他还叫来他们中间一个会看海图的，送了他一张海图，告诉他怎么走可以到泰国，又告诉他们赶紧离开这片海域，今天晚上这里是有风暴的。听说外公他们离开的时候，全船的难民都给他们跪下了。 你外公真是好人呐。 这还没完呢，那次我外公其实也是要去泰国的，到泰国之后过了两天，那船难民也安全到了，他们满码头的找我外公，找到以后啊就拉着他的手哭，说要不是遇到他，他们这船人就都活不下去了。其实对外公来说这真的不算什么，他只是想这都是人命，要不是战争逼的，谁愿意背井离乡呢？其实都是可怜人，所以人还是要善良，就当给自己积德了。 说得对，经常帮助别人的人肯定是有福气的。 还真是，我外公还目睹过好多历史课本里的大事件，这也算是有福气了吧。 他都目睹什么了呀？ 比如人类首次登月的时候，外公的船正好停在日本，他们就搬了台电视到船上，一边喝着白兰地一边看登月直播。还有他之前去德国的时候，柏林墙还在呢，他还在半夜亲眼看到民主德国的人想翻墙到联邦德国去。等他后来再去德国时，就发现柏林墙已经被砸毁了，他还自己留了一小块墙砖当纪念呢。 哇，这些经历确实太难得了。 还有呢，他还去过苏联，还在收音机里听到阿拉木图宣言，也算是亲身经历了苏联解体吧。哦，家里还有一张老照片，上面外公穿着雪白的制服，特别精神地站在本初子午线上，两只脚一只站在东半球，一只站在西半球，太有意思了，就好像外公把地球分成了两半一样。怎么样，是不是特别让人羡慕？ 嗯，真向往那样的生活啊。 不过这种生活也确实有利有弊，比如对家庭而言，外公就基本照顾不上，我妈和我舅和他一直都不亲。外婆说我妈刚开始记事时，有一次外公回家睡觉的时候，我妈都不让他给盖被子，我舅舅根本就不认识他，就跟看陌生人一样。不过后来慢慢的他们也开始接受外公了。主要是小孩子太容易被好吃的贿赂了。 对对对，你外公肯定能带回来世界各地的好吃的。 嗯，没错，特别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，想吃到外国的好吃的太难了。我妈到现在都爱吃黑巧克力，就是当时外公养出来的习惯。当时邻居家的孩子都特别羡慕我们家，经常是我妈只要搬个小马扎在外面一坐，周围就会围一群孩子，我妈就用小锤子把巧克力敲成一块一块的分给他们。哦对了，还有巧克力味的乐口福，就是现在的高乐高。那个年代呀，都是稀罕物。这些东西里我妈最喜欢的是一个钢琴形状的八音盒，那是她20岁生日时外公从日本带给她的，现在还摆在我们家的书架上，音色都没变，质量特别好。当时我妈周围的女孩子眼睛都看直了。 你外公靠外国的好吃的好玩的贿赂你妈和你舅，他们在用这些东西跟周围的小伙伴炫耀，听上去也不错嘛。 也是哈，嗯，其实就是因为外公在， 我家的生活才会越来越好。他60岁退休以后，因为工作能力强，退休后的福利也很好。他之后一直想把对家里的亏欠弥补回来，不过那时候妈妈和舅舅都已经长大了，所以外公就把心思都放在了我身上。我小时候爸妈都在读在职研究生，总是没空带我，就把我放在外公家。我从小学开始英语学的就是最好的，老师总夸我音色特别正，单词短语都记得很熟，其实这都是外公的功劳。因为他的英语发音啊就特别好听，而且口音都是偏英式的，平时背单词呀、短语啊、课文什么的也都是他陪我背。上初中以后，我们地理学气压、风向、洋流这些知识点的时候，那更是外公的强项了。毕竟啊，他最擅长的就是画海图了，而且外公的字写得很好看，每次要家长签字的时候，他那个字体甚至有一种花体英文的美感。 有这样的外公多好啊。 对啊，不过我总觉得他看我的时候其实是在看我妈。哦，我不是说他对我不好啊，他很爱我，但我总觉得他带着一种愧疚，可能是因为他没能看着我妈和我舅舅一点点长大，很遗憾吧。 这种心情我能理解，人生就是这样，有得必有失，但好在他晚年的时候一家人可以开开心心的团聚，已经是很幸福的事了。 嗯，我猜呀，如果让他重新选择的话，他应该还会选择去出海，因为平时看电视的时候他最喜欢的还是看军事频道。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，我的军舰知识都是他给我讲的，每次看到这些新闻他就会特别兴奋，眼睛都是放光的，还总像个小孩子似的念叨说真想去开开航母。我觉得他就是在怀念当船长的日子吧。现在外公的身体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好了，前些年又得了肾癌 啊。 不过没事，切了一个肾之后现在已经没什么大问题了。过去没病的时候，每个周末他都会带我去游泳馆，在泳池里他用蝶泳游个来回都不带累的，可现在已经没那个体力了。我妈总是劝他累了一辈子了，老了就应该在家享清福，可他和外婆真的都不是能闲下来的主。他们在阳台上种了好多蔬菜，没事就给自己找点事儿做。我曾经看到一句话说，留不住的人血液里都住着风，我觉得后半句特别适合外公。 血液里住着风，这个比喻真不错。 是吧，虽然他现在再也没法掌舵了，但我能感觉到他的血液里真的住着能掀起滔天巨浪的风，这样的人怎么可能闲下来呢？ 说得对，他肯定闲不下来，而且我觉得他也不应该闲下来。你稍等啊，我突然想到了一款鸡尾酒要送给你。这是你的鸡尾酒，它是由沃德的压榨青柠檬汁、桑葚利口酒和柠檬苏打水调成的，名字叫做紫色汽笛。你刚才说到风，我就想到了这款酒。 为什么呀？ 因为我在想啊，如果你外公血液里有风的话，那么他的心中应该也一直回响着航船出发时的汽笛声吧。当风向正好，巨轮就可以鸣起汽笛扬帆出港，这应该是融入所有的水手骨子里不停地回荡在脑海里的声音吧。 说得对， 所以说啊，这样的人真的闲不下来，毕竟他心里装着大海，装着全世界。本故事原作齐墨，改编制作成韩，演播

《一千零一夜》。 感觉走不出这漫无边际的灰色。